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歌舞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嗯，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说到牛肉啊，可真是好东西啊。 嗯， 这个当然一些西方国家呢，他们是特别爱吃。当然，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呢，牛肉应该说是仅次于猪肉的一个种类了。 对，而且呢，其实牛肉一直比猪肉的价格要高很多，它其实属于已经有点小奢侈的啊。以前老百姓咱吃不着的味道了，现在呢，大家其实接受了这个概念，我们应该多吃点牛肉，更健康一点啊。而且牛肉呢，这个东西无论从它的营养价值啊，还是从它整个的口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种的肉类的追求。 没错， 啊，口腹之欲的追求。 是的，刚才您说它不仅口感好，同时呢，它这个蛋白质也非常高，脂肪呢却含量比较低哈。你像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健身的人呢，其他肉类可能不能吃，但是呢，像这个牛肉它是要必吃的啊。 是的， 所以说这牛肉呢被称为是肉中骄子。但是呢，你像咱们都比较爱吃哈，吃牛肉你要吃那种特规规整整的，有的时候反而柴，你发现 就嚼不动， 嚼不动， 对，老，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咱们爱吃什么呢？筋头巴脑。 哎，现在我跟您说，这筋头巴脑往往比的卖那个整块的牛硬肋啊、牛腱子呀，还贵。 没错， 因为它筋头巴脑之后，它那个味道啊更容易入味儿，而且呢它更香，口感嚼起来更好， 是越嚼越香。 您去好多的饭店，您说我点一锅牛肉的筋头巴脑，和我点一个炖牛肉，往往这筋头巴脑会比这炖牛肉更贵。 没错，吃着口感特别好哈， 香。 而且呢，像这种筋头巴脑的话呢，它的脂肪含量据说比这个牛肉还要低啊，所以说又解了馋了，同时呢又这个对你身材是没有什么影响， 哎， 有好处哈。 对， 但是 说实话，周老师，这筋头巴，别说筋头巴脑了，就是牛肉您要想自己炖好了， 哎呦不容易， 炖得烂，但还不让你那个变成那个泥一样的， 对 啊，还得有嚼劲儿，还得入味儿，特别难。 对， 真特别难。 其实说到这个筋头巴脑啊，它就是这个牛肉的那个各种筋和那种带筋的肉啊，所以吃起来的，刚才咱们说口感特别好，但是呢它价格还是比较贵，而且自己炖起来呢也不见得入味儿， 是 啊，如果你炖不好的话呢还是有点腥哈。 对， 但是今天咱们解决问题了，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奥元生的这个筋头巴脑的牛肉罐头。其实说到奥元生啊，挺有名的， 哎，特熟，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介绍那个猪蹄花生， 哎，对对对， 哎，大家特别喜欢那个 大罐的， 他们专门做的就是那种传统的美味，我们现在叫罐头，其实现在罐头跟原来罐头完全两个概念了啊， 是 因为把那种传统美味通过热食的时候直接密封起来，直接放在铁罐当中装好，就是一道特别完美的经典的美味佳肴就出现了， 又有肉又有筋又有皮又有腱子之类的哈，把它融为一体，炖得特别适味，越嚼越香。无论说你这个比如说倒面条上，或者说是倒米饭上，或者就烙饼馒头，或者是当韭菜啊，或者 下饭菜都可以， 对， 没问题。 比如说你做方便面的时候，上面倒几块 牛肉面， 多香啊！所以呢，这个今天这个组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对，今天给大家一共给大家10大罐， 10大罐，多大的呀？ 10大罐，一罐 足量500克一斤， 哦，500克， 而且里边标准的给您写着，里面整个的筋头巴脑的部分就超过了55%。 是，你想啊，重量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原来呢，我们这个北广生活平台卖的一些这个罐头产品啊，比如说有100克的， 对， 150克的， 对， 等等，已经是像150克挺大的了， 挺大的了。 咱们这是500克一大罐 啊， 一斤一大罐， 嗯， 给大家呢，刚才您说了。一共10大罐， 十大， 哎呦，那这得多少钱啊？ 10大罐就是10斤，10斤里边一半以上都是纯的筋头巴脑肉。咱们先算那东西值多少钱，都是纯的筋头巴脑的肉啊！您告我告诉您啊，所以这里边至少有5斤啊，5斤5两，咱们算5斤的牛肉在这儿，5斤的这是熟制的牛肉啊。按3斤出一斤的标准，这是15斤的生牛肉做出来的。 嚯！ 您去市场上买，自己去买，买15斤的生牛肉得多少钱？ 而且它还不出数。 对， 这种东西你买完是这个15斤的话呢， 15斤就能卤出来这5斤而已。 是啊，是啊。 对啊， 哎，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所以我们今天10大罐在市场上，咱都不用管它多少钱，咱今天在北广做一次特别活动， 多少钱？ 老师，我告诉您。29.9块一罐，平均299十罐全拿走。 哎呦， 比您市场上自己买自己炖更加划算，更加省钱， 太便宜了。 对啊， 那么也刚才您说20多块钱一罐啊， 是 啊，咱们今天10大罐500克一罐， 嗯， 也就是299， 你 就可以拿走。 对。 还真是哎，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个喜欢的话，赶快来订购，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并不是特别多。 是是的，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订购哈，拨打我们的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 是的， 所以咱们再梳理一下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呢来提供的是奥元生这个大品牌的筋头巴脑的牛肉罐头组合， 是的 啊，那么一共呢是10大罐，一罐500克，那么市场价呢据说得600-700块钱了， 至少， 至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299，合一罐也就是29.9块， 是的， 不到30块钱， 是的，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性价比非常高啊， 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都知道啊，吃牛肉好哈，但是牛肉一个是炖不好，或者说你过于那种就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牛肉， 哎， 觉得好像看着品质挺好，但是你吃起来有时候真的有点柴。 对， 所以会吃的人都知道，要不您就有一点肥的在里头好吃， 哎， 或者您就是牛肉加上筋头巴脑， 牛肉的肉， 哎，那是真香啊。 对，您就想，您拿那个牛肉的那个牛腩块和牛蹄筋儿，咱炖在一起，软烂 Q 弹的味道全有了，肉香味儿也有了，是蹄筋的那种 Q 弹味儿也有了，全部用老汤炖。哎，说到老汤炖，周老师，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跟你说说，为什么咱家里炖不出人那味儿来？不，老汤。什么都说自己有老汤，但是家里没有这个文火呀。您家里晚上咱得睡觉吧，对吧？您再炖再炖，您不可能超过8个小时。 对， 但是这种的老汤要非常非常文的那个火，就是平均1分钟冒2个泡泡那种文火，要在里边连浸泡带咕嘟的炖20个小时以上，所以老汤里面那些肉汁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全都 才能真的渗进到这种的骰子丁一样的这些肉里面去。所以您吃每一粒每一块都能吃到那种鲜香可口的味道，这是咱家里做不到的。 是 炖20个小时，您不上班了，您晚上不睡觉，您开着火愿意跟那盯着吗？干锅了怎么办？但是人家是专业的，所以人家有这样的设备，而且在长期的肉在汁水当中浸泡，它完全入味了。回家之后打开罐或者弄个缝之后赶紧上锅吃热的，哇，那个香味就出来了。是那种咱北京人喜欢那种卤的， 对，还有一点这个， 就是那种炖 五香的味道， 五香炖牛肉， 而且还有点酱香的味， 对，五香味加酱香味炖在一起的，就是咱们那个红烧牛肉炖牛肉，炖了一锅筋头巴脑，想吃点辣的自己放啊， 这个，摆出来就行， 哎，摆出来放。您说我现在这最喜欢怎么吃？拌米饭吃， 哎， 太 哎，香！ 我是什么？因为有时候特别忙，没时间吧，就是哎，干脆吃罐方便面啊。方便面呢，没有什么营养，所以里边呢，有时候我经常搁点小青菜呀、然后把这崴出来，搁一勺子这个金头巴脑的罐头，然后那个汤汁呢，融在那个方便面那个汤汁里边，然后呢，再嚼着这个连肉带筋的这个牛肉，哎呦，真的是香哎！ 方便面，买了多少包红烧牛肉面？您吃了几块红烧牛肉？ 看不见， 对吧？ 一点牛心儿， 对啊，这正儿八经的，您看到牛肉块煮了一碗面，您放进去，您要再那什么点，您就直接呀、拿那一罐里面，因为那里边的汤煮面加肉一起煮， 对， 但是那里边因为汤汁很少，它肉很多嘛，就煮不到一袋面，您还得再加水一块那么煮。煮完之后出锅的时候稍微撒那么点香葱花，稍微撒点那么胡椒粉的末， 嘿， 喜欢吃点味儿，稍微点一点那种香醋，出来之后，火锅没死， 我这口水流下来了啊！好，那今天的这么好吃的金头巴脑的这个罐头哈，一个是500克，一斤一大罐， 一斤一大罐， 给大家一共10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咱就甭说了，真的挺贵的、 是的， 这个600-7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整个这个组合下来，10大罐，每罐1斤500克啊，那么290斤， 290， 合一罐也就是20几块钱， 20， 所以呢，真的性价比特别高。 对， 所以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反映出来呢都是多组订购哈。 对， 多组订购没关系，我们的这个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是的， 所以呢非常方便。当然了，这个电话呢打的也是非常劲爆哈。如果呢您这个等不及了，您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北广生活时间，上公众号直接用微信来进行订购也是没问题的啊。其实呢，你说这个下半年各种的节能假日特别多哈，然后大家出玩的机会呢也是非常的多啊，那平时呢可能工作也非常的忙，那像这些呢都适合大家多订点，比如说平时忙了咱就甭去颠仨炒俩了啊，然后把这个罐头一打开，你再稍微加工一下，各种菜肴就出来了啊。 是， 另外你要出去玩的话呢，也别老三样是吧，这个面包香肠方便面什么的咱们呢这个打一罐，因为它是那种 计时 罐 的，对对对， 铁罐 计时一开，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啊！这个肯定得到大家的欢迎。 对， 啊、 而且我觉得呢，家里应该备一点， 对，备点， 给老家家里也备点。为什么？说实话，现在啊，烟熏火燎的炒菜啊，谁都不愿意。 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您说真的，家里才炖个牛肉，这兴师动众，这是一大事， 太麻烦。 您不如直接放好了，您家里回来之后晚上随便扒了个青菜。上锅去，然后蒸完米饭，您开着米罐牛肉，这里边所有的营养都有了，全家可以吃一顿，美美的吃一顿。您去外边要这么一盘，我说我要金头巴脑牛肉，现在没有60到70块钱，一般的餐厅都拿不下来吧？ 是是， 对吧？这一罐平均还不到30块钱，里边给您炖好牛肉，正好全家人一家三口晚上一顿饭的量，或者老人说我直接来吃，您拿这牛肉汤，您愿意完了之后再咕噜点土豆，对吧？土豆牛肉一咕噜还可以吃，这两天拌饭也都可以吃。然后呢，土豆牛肉汤咕噜完之后，您再放点那个现在有那种即食咖喱放进去，又是一顿饭，拌着米饭吃，老人小孩怎么吃法都行，因为它本身味儿入好了，您在后边再怎么调味儿都可以调得进来，配点青菜就是一顿简单的饭了。自己家里炖牛肉啊，炖鱼，不到周六周日放假根本没那功夫，晚上回家都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咱们自己说的糙话、哪有那功夫再炖牛肉啊。但是晚上您又得吃得精致一点，别吃那么多脂肪的东西，吃点牛肉，青菜，来一份小米饭，老人也吃得好，自己也吃得好，给家里常备， 关键是味道保证哈，而且要吃牛肉啊，咱就讲究吃金头巴脑 哈。对， 这一大罐啊，真的，一斤一大罐，那着吃是吧？啊，所以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订点啊。 是的， 其实无论是请客还是送礼，比如说你请客的时候，你自己在弄啊、炖啊，特别麻烦。 是， 其实你开一罐，搁在这个盘子上哈、 对， 拿上去还真不知道是罐头还是你自己炖的。 是的， 味儿也对，然后那样儿也好， 您自己都没那文火，您炖不了2个小时，没有那么烂货。 没错，然后你送人的话，其实甭送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你送点这种大罐的罐头，人家什么时候想吃，啪一开想起你了，多好啊！ 北京人讲究是实 惠，讲究吃， 这得是自己的近侄的人， 没 错，送着好的呢啊。 所以呢，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这个产品呢、真的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哈。这个是澳元生这个品牌的金头巴脑的牛肉罐头啊。 这一大挂哈，500克， 一斤一罐， 哎，然后呢，给大家一共是10大罐， 嗯， 那么外头卖的话呢，那就贵了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一罐也就是20几块钱， 是的。 那么全下来这个组合呢是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但是今天货真的是不多， 对， 所以咱们得抢购啊， 是，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罐头啊， 嗯， 比如说咱们白嘴吃啊，就个小酒啊， 嗯 啊，或者说这个炖菜呀、啊、涮火锅啊，啊，这个什么做盖饭呐、啊嗯，啊，干锅炒饭拌菜，什么这个加烧饼啊，什么等等都行。旅游 对、 上学，咱们上班，咱们备着点儿，都可以吧。 您怎么吃都行，他就是把肉给您卤好味儿了、嗯，里边还带着一点汤汁儿。 对， 所以呢，您说刚才说干锅，我底下放点洋葱，放点那个香菜，我把它倒进去，嗯、用那个原汁的老汤。来干锅底下，您要家里有那设备啊，照着火，您就可以干锅的吃，里边放点干辣子都没问题。您说我其实拿两罐放起来之后，再兑点水，我就是牛肉汤底的涮那种火锅， 哎、 我再涮，我除了筋头巴脑之后，我再涮点肥牛， 嗯嗯， 更加香甜。 对， 怎么吃都可以，因为您自己有了这味这个底汤的这个料了， 嗯、 有了这一味筋头巴脑这个肉了，随便加工。但是因为您自己平时没有炖过，没有弄过，怎么出来？您自己家里也弄不出这个味儿来， 嗯， 今天也弄不出这个价来。这么值，相当于15斤鲜牛肉炖出来的这5斤以上的筋头巴脑都是好肉，然后呢分放到了10个罐子里，随时想吃随时拿、 嗯， 随时想吃随时拿，每次开一罐，一罐里面一斤连汤带料，光里边的肉就是将近一半以上， 嗯、 不是将近是超过一半以上，55%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 对， 所以呢正好一家三口一顿饭，然后呢也方便，每天吃的也营养，您愿意去您带单位去，带单位今天中午加个餐，放单位呢随便那个微波炉里一热，或放那一热，这出来之后大家一块来分享，多漂亮，多好。 而且其实有些东西咱不必多说哈、啊，就是经常做饭的和一些家庭主妇啊都知道、啊。 对， 这筋头巴脑刚才您说了，在市面上的真的比那个、牛肉，有些牛肉都要价格贵、啊。 对呀、 啊，因为它好吃，而且呢吃起来有种 Q 弹的感觉。 对， 这个筋儿和肉融合在一起。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筋头巴脑的这个牛肉罐头啊。 哎， 那么500克，也就是1斤1大罐，咱们给大家呢10大罐啊、 嗯。 那么市场价要6700块钱，但是今天。那我们的价格只要299， 是的， 一大罐呢也就合20几块钱， 是的， 啊、不到30块钱，真的这一大罐，你说你要是要外卖的话，可能10-20块钱、嗯、连个肉芯儿都看不见， 真是， 关键是用的什么油、 嗯、啊， 怎么炒的，不安全不健康， 是， 像这个还20几块钱，这一大罐一斤，我估计啊一两顿，像那小姑娘，甭说一两顿，2-3顿都吃不了， 一家三口、啊、能一顿把它吃下去就不错， 就算不错， 嗯，对，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都知道啊，吃牛肉好啊、 嗯， 但是牛肉一个是炖不好，或者说你过于那种就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牛肉、啊， 哎， 觉得好像看着品质挺好，但是你吃起来有时候真的有点柴。 对， 所以会吃的人都知道，要不您就有一点肥的在里头好吃， 哎， 或者您就是牛肉加上筋头巴脑， 牛肉的肉、 那是真香、啊。 对，您就想您拿那个牛肉的那个牛腩块和牛蹄筋儿。 嗯， 咱炖在一起，软烂 Q 弹的味道全有了，肉香味儿也有了、 嗯、 是蹄筋的那种 Q 弹味儿也有了，全部用老汤炖。哎，说到老汤炖，周老师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跟你说说、 哎、 为什么咱家里炖不出人那味儿来、 嗯、 不，老汤什么都说自己有老汤，但是家里没有这个文火呀， 嗯， 您家里晚上咱得睡觉嘛，对吧，您再炖您不可能超过8个小时， 对， 但是这种的老汤要非常非常文的那个火，就是平均1分钟冒2个泡泡那种文火，要在里边连浸泡带骨头的炖20个小时以上，所以老汤里边那些肉汁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全都 才能真的渗进到这种的骰子丁一样的这些肉里边去、 嗯、 所以您吃每一粒每一块都能吃到那种鲜香可口的味道、 嗯、 这是咱家里做不到的， 是 炖20个小时您不上班了，您晚上不睡觉，您开着火愿意跟那盯着吗、 嗯、 干锅了怎么办，但是人家是专业的，所以人家有这样的设备，而且在长期的肉在汁水当中浸泡它完全入味了、 嗯、 回家之后打开罐或者弄个缝之后赶紧上锅吃热的，

就跟大家说开了一瓶，因为很珍惜嘛，我就开了一瓶，开了一瓶撕开里边那包装，你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对， 是那种真的自然的醇香，完全没有一些人工什么添加这个味道，这里边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就是采下枸杞果放在戈壁的那个大哥新疆大戈壁上，太阳一晒，晒得干干的透透的，一封袋一装瓶，对吧？ 而且它品质好到是什么程度啊？您在外边可能买这个黑枸杞，它有可能带梗儿，但是今天您打开收到以后打开，我们都把梗儿剪得特别特别小，就是为了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得到黑枸杞野生的，得到其中的营养，得到货真价实的花青素。 别等着了， 别 抢那前三十位去吧。 前三十位啊，199能带走六罐的野生黑枸杞。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重阳节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的节日，重阳也叫重九，九月九日两酒相重，故曰重阳。古人认为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等活动。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天在1989年被定为了老人节，为的就是提倡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是的，年纪大了难免需要他人的帮助，比如找不到洗手间了，比如不知道公交站台在哪儿了，比如分不清街道和方向了。当您碰到徘徊迷茫或者是犹豫不决的老人时，请停留片刻帮帮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也逐渐老去，也需要他人的帮助。马上就是重阳节了，天气渐冷，瑞麟乳业提醒您，早晚一杯羊奶，让年轻成为一种状态。 是的，年轻的状态是可以一口气爬五楼，是可以和儿孙一起爬长城，可以和老伴儿一起重温大学课堂，还可以和老姐妹们一起参加广场舞大赛。就让每天一杯640毫克乳钙的瑞麟羊奶粉来巩固您的骨骼健康。 对， 被誉为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孕育着中国最多的奶山羊，那里有着一望无际的晴川平原，有着青山绿草的自然环境，有着出口多年的优质羊奶，也有享购家庭放心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 没错，那今天重阳节专档，瑞麟乳业不仅带来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同时还带来了两份健康惊喜。第一份惊喜就是原价258元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除了可以享受99元的直供价格之外呢，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等于说划下来这每盒羊奶粉才84块钱，比媒体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第二份惊喜就是凡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们，还能免费再得一瓶亚麻籽油，凉拌、炒菜、直接喝都可以。但因为亚麻籽油成本太高，本档活动只有50瓶的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买羊奶送羊奶再送亚麻籽油的福利是专门为了重阳节定制的，所以很抱歉啊，只有年满50周岁的朋友才能够享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活动时间，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提到我们的赠品亚麻籽油，这两年是挺流行的哈，去商场看看，一瓶大概都是要100-200左右，因为亚麻籽的原材料胡麻性喜寒耐寒，生长于西部、北部高寒干旱地区，产量少、营养高，不仅富含了粗蛋白、油酸和氨基酸之外，同时还含有大量的人体必需营养素，特别适合平时饮食比较注意需要少油、少盐、少糖的老年朋友们食用。 而本档重阳节专档，拨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糖尿病性肾病。我们知道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主要的并发症之一，而且肾脏呢，也是因为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它最受到影响、受到累积的一个器官之一。病变呢，它可以累积肾脏的血管，然后肾小球、肾小管和它的间质，那么就等于这个肾脏的基本结构的各个层次它都会影响到。糖尿病性的肾病常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跟神经病变并存，所以就是又称为啊，有时候大家在临床上听大夫讲说糖尿病三联病变，就是指着这三联，你具有肾脏的病变就是糖尿病肾病，然后又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再加上神经病变，这三个存在在一块儿，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特别是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合并肾小球硬化症是这个糖尿病特有的一个糖尿病肾病的表现。这个发病情况呢也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这个在糖尿病患者中啊，糖尿病肾病如果你是一型糖尿病，就是说必须要注射胰岛素治疗的这个糖尿病，如果15年它发病率呢是在30%-40%，非常非常高。所以在那个年轻啊或者小孩啊或者比较年轻的青壮年里头，有一型糖尿病的病人，虽然他是绝对的胰岛素缺乏用胰岛素，但是他合并糖尿病肾病还是比较高的，少一半了，30%-40%。而二型糖尿病的15年的发病率在25%，也不少了，1/4。所以从发病到这个肾功能衰竭，那么这些老的糖尿病病人他整个的历程呢是25年-30年。有资料就这个统计啊，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病程、年龄和血压对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有这样的资料就表明了说，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有症状，它症状是什么呢？病程比较长的主要第一个就是蛋白尿我们上讲给讲过啊，因为这个你肾小球有病变硬化了，基底膜这个增生后，然后又这个肾小球硬化，该滤过的东西它就不滤过了，那蛋白就漏出去了，漏出去以后呢就变成蛋白尿。而在最早期的糖尿病肾病的症状就是微量蛋白，所以对蛋白的检查呢也比较注意。临床上虽然没有肾脏的表现，而这个肾小球基底膜已经有明显的增厚了，如果病程在10年以上，有 3% 就发生了糖尿病肾病。如果是你这个糖尿病10年-20年了，50%都有这个糖尿病肾病。如果是20年以上，几乎100%每一个糖尿病病人都有糖尿病肾病的表现。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过，尸检中啊就发现糖尿病肾病的有多少，70%，10个人里有7个最后都有这样的病变。在国外广泛的开展这个肾的活检，结果就发现90%的人都有这个糖尿病肾病。还有人统计呢，在中年人的患者中啊，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啊有20%，可是到了老年就有65.5%都有糖尿病肾病。这个年龄也是影响糖尿病肾病，年龄越大它本身啊肾功能也慢慢的会衰退，再加上有糖尿病呢，那老年人就65%的发病率。再有就是糖尿病患者的病程的平均是 16.9, 就是17年左右。糖尿病病程啊，如果你伴随有高血压，那这个会发生的更早，更厉害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糖尿这个高血压也好啊，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原来你有高血压，它都会引起血管的硬化，这个造成组织器官的损伤。所以糖尿病肾病呢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微血管的并发症。 而且呢，由于糖尿病肾病造成的肾功能衰竭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17倍，所以这个糖尿病肾病啊，也是糖尿病的病人夺去生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些呢，就是告诉大家它的发病情况。其实呢，从你遗得，我刚才的资料就表明了，你2%的时候，就是你那个刚得了2年，这个患者呢就已经有基底膜增厚了，已经有这个肾功能的轻度的你觉察不到的改变。如果你是10年以上的，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病人现在因为血糖控制的比较好，大家也比较有这个对糖尿病要控制的一些保健知识了，所以呢就这个到了10年以上你就更得注意了，10年到20年有一半以上都有糖尿病肾病了，这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它病程比较长，所以给了你时间你可以很好的注意，把血糖血压血脂都控制在正常水平，另外经常的监护自己的一些主要的指标，防止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来去这个进展。因为什么，就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是糖尿病的主要的靶器官之一，有一半以上的二型糖尿病病人有一种或者两种并发症，而每年有35%到40%的新发的这个糖尿病的肾病的并发症都跟糖尿病有关系，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最早期的肾病的改变的症状是什么？就是微量蛋白，你要查这个蛋白尿。如果蛋白尿高的话，就应该很好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控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呢，你比如这个经常的吸烟呢，高脂血症啊，膳食不合理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在饮食运动上啊没有特别注意。因为糖尿病我们知道啊，现在有一些降糖药啊，90%都是非常好了，它是从大便里排出的，因为药物对于肾脏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当然对肝脏也是同样，所以自己如果有了蛋白尿或者有了早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在用药上呢也要跟你的主治医生要交流，就是说用什么样的药对于肝脏的损害比较少，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在早期呢就控制。所以在预防糖尿病肾病上，严格控制，把血糖控制好。你控制好血糖，就是可以是发生尿蛋白的这个危险性下降1/3。所以你这个还得盯着，你只要有了糖尿病，血糖高就应该把它这个降下来。再有改掉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吸烟呐，或者是饮酒啊，容易特别过多的吃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要特别注意。还有啊，就是要坚决的了解哪些药物对肾脏有损伤，然后减少用它，这样就减少了对我们肾脏的损伤。病程比较长的人，特别是10年以上的人，要注意查血中的注意查尿中的微量蛋白的测定，而且要把你如果要高血压，一定要把血压也降下来才行。像这样呢，如果这些都做到了，那么就对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所引起的糖尿病肾病，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能得到一定的控制，或者让它发展的比较慢一些。所以糖尿病啊，它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在发展过程中啊，它有几个期，如果在1期、2期、3期、4期以前，越往前，那么越可能你控制的比较好，不能因为最后有尿毒症来找你没有办法。那到了第5期呢，就是这个肾病啊已经到了晚期了，我们常常称的终末肾病。这个时候呢，血中的肌酐呐或者肌酸呐都超过很多。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想返回去，那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因此呢，所有的有比较严重并发症的病，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它的最终的治疗还是你要预防，早期知道了，早期学习这样的知识来预防这个糖尿病的比较严重的威胁生命的这个合并症来找到你。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个药用的菌类，灵芝里含有啊非常多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很强而且很全面的物质。经常呢我们说这个灵芝啊跟其他的菌类物质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是药用的，而且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版就把它列入了法定的中药，它对这个疾病 在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预防上头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太复杂了。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大家用了它当保健或者在治疗过程中，它显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药理活性。西药学现在也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就是因为它含有十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就刨去它的药理作用强的部分，它本身也是一个偏碱性的营养物质，它有多种的非常丰富的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你比如18种氨基酸，八种氨基酸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要吃东西才能吃进去。那么灵芝里这八种啊，代氨酸、精氨酸、赖氨酸、苏氨酸等等的，精氨酸等等的，这八种它都有。还有呢，就是它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啊、B2、B6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呢也都是糖尿病病人或者我们一般老年病人有基础病病人所需要的。还有一些碱性的元素，像这个钾元素啊、镁元素啊，再有就是14种微量元素，其中特别是锌元素、锗元素、硒元素，这些元素呢，特别是锗元素，它本身就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这是世界公认的。这些都能够在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你不知不觉中为什么身体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得到了强壮，那就是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你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那灵芝中含有一种啊叫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这是它主要的成分，再有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还有腺苷啊、腺苷类的东西啊、生物碱、生物总碱，以及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甘露醇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它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这样呢，使我们呢身体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的状态就能够使我们显现出来比较健康，而且你有病症的时候它也能够及时的给你调整。那灵芝的作用不是在某个病或者是某个症状某个器官，它是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网络，它所管辖下的这些网络发挥它们潜在的生理功能，而又能够很好的去除我们身体内因和外因所来的致病因素，这样来双向调整，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呢，它在调节我们免疫功能上，比如消灭来犯之敌，然后内稳定功能，还有就是细胞监视的功能，细胞突变监视的功能，这三大功能就组成了我们身体平衡稳定的一个状态。那灵芝这个功效呢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它能够免疫功能能够强，加速人体的清括能力，提高我们免疫球蛋白的合成能力。另外呢，它可以调节我们代谢的平衡，不管糖、蛋白、脂肪的代谢的平衡，能够使得我们肝脏和骨髓的核酸以及蛋白它的合成增加，促进我们体内的合成，而使着我们受损伤的各个器官得到很好的修复，而生理功能呢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这个灵芝多糖它本身就抗氧化作用非常强，能够清除我们身体的自由基，比如提高超氧化物催化酶、谷胱甘肽酶、过氧化氢酶的作用。然后呢，这种抑制自由基的形成、抗氧化的形成提高 30% 多，然后又使保护我们的细胞对于自由基的抵抗能力也能够提高 80% 几。所以这种抗氧化的过程啊，就能够使我们细胞得到维护，延缓衰老，这样也使我们的生理功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这些呢，所有这些功效，灵芝的功效，那么只要用它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这个微循环的改善上，灵芝里呢有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它们这些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血液的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而增加我们血液的灌注量，使着我们身体抗缺氧的能力增加。另外像这个腺苷、腺苷类衍生物有镇静的作用、降胆固醇的作用、这个抗缺氧的作用。同时像灵芝酸呢、